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琴日我哋读到《感应篇》第27节：不将人短，不行己长。呢两句话对我哋为人处世是最宝贵的教训。人生活在世间，都有他本分的工作。本分的工作做得好是本分，你应该要做好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所以没理由去炫耀自己的长处，做得不好是过失。做好是本分，做得不好就是过失，就是罪业。那做作罪业最容易，往往最严重的是口业，造谣生事，拨弄是非。各位都知道，现在世间有大灾难。昨日美国澳洲同修打电话给我，问我8月18号点过，你说点过呢？去哪里避难？谚语常讲，在劫难逃啊！你走去哪里？现在最重要的、最聪明的，怎能将那个劫难化解，而不是逃避？劫难从哪里来的？从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一切法从心上生，上中讲诸法所生为心所现。业障根源是自己起心动念，化解还是起心动念，这个化解不是一时的，不是一次，这次劫难来了，我们快点断恶修善，劫难没了再做恶业。这种心态是没有办法避免那些灾难的。恶业恶念一断永断，劫难先真的化解。我们利用那个机会，那个机会是修行的好机会，时节因缘，刻不容缓。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，那劫难就没有了。 劫难就化解了。不肯向上提升，或者是我提升下，劫难过了我再下来，那就弊了。没这个道理的。古大德曾经同我哋做咗个榜样，宋朝迎阿法师《往生传》里头有佢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头亦有佢，《安世全书》《西归直子》里头亦记载有佢。佢系个出家人，唔守清规，违犯戒律，他还不懵得晒，算是个觉悟的人，他自己深度想下自己一生的行为，将来果报一定在地狱，他自己知道绝对在地狱。他向同参道友请教有什么办法能救他，同学就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。他看完之后非常感动，所以闩埋门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三日三夜，不吃东西，又不喝水，亦不睡觉，三日三夜搏命，总算他诚心，所谓诚则灵，将阿弥陀佛念来了。阿弥陀佛跟他说，你阳寿还有十年，你好好咁修行，十年之后我再嚟接引你。迎阿法师同阿弥陀佛讲，我恶习气好重，受唔住诱惑，外面一诱惑我又会做罪业，喺呢十年之中我唔知又做几多罪业，我十年寿命唔要啦，我而家跟你走。佢呢个祈求，阿弥陀佛岌下头答应佢，同佢讲，三日之后我嚟接引你，好唔好？迎阿法师话好，非常欢喜。佢就将佢疗房门打开，同大众讲，三日之后佢要往生。寺庙里头啲人冇人相信佢，无恶不作嘅一个人，闩门三日，点知你喺里头做咩呀？居然话三日之后佢要往生。好啦，反正三日时间唔长，大家睇住你，睇你三日之后往唔往生。到第三日真嘅，佢换咗件干净衫，沐浴，邀请道场同参道友帮佢念佛，同佢送行。当然大家都好欢喜，一个人真正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睇佢冇病，人咁正常，念到唔到一刻钟时间，一刻钟时间好短，佢就同大家讲，阿弥陀佛嚟啦，我而家要走啦，同大家持行，坐喺嗰度就走啦。 证实弥陀经上讲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，冇错啊。你在念佛堂念了咁耐，冇将阿弥陀佛念嚟，你心唔诚啊。点解人哋念三日就将阿弥陀佛念嚟，你念咗咁耐，阿弥陀佛消息都冇？原因喺边度？自己应该知道啊。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系去做佛啊。各位要想下，从凡夫地一下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，他是我们好好的例子，好好的榜样。我相信历代好像迎阿法师那样的真正回头，彻底回头改过自身，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最善的人，他是真回头，一念之间，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古至今不知有几多，没人记低，他亦不会跟人讲。念佛往生的人不知有几多，往生转净土圣贤都能记低的少数啊，十分之一、百分之一咋。这种事实我们如果懂得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恐惧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日子怎么过，老实念佛过，我们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间，暂时还未走，就要多同阿弥陀佛做宣扬工作，多为一切众生做榜样的工作，咁就啱啦。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大众，劝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，绝对要改过自身。昨日同各位讲过，他这部注解一开头讲得好好，人之有短，如闻父母之名，以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你们听下昨日的录影带，我昨日讲得好清楚，这几句话现在跟大家讲，你们可能没有印象，古时候这几句话就很严重。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大灾难，老实说，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，一切随顺自己的烦恼生活，哪有不造业的道理的？造极严重的罪业，还以为是好事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。不单止学佛违背佛菩萨的教诲，世间善法亦已经一无所知了，将一切恶法当作善法，将一切恶念邪念当作正念，所以感召得大灾难。 我哋而家要彻底忏悔，令我哋自己一生生活喺真正感恩、幸福、美满之中。点先能做到耳不闻恶声，眼不见恶事？你先能守住自己的清净心，但是世间好多人，学佛人力在所难免，其中仲有出家人，专门打听人哋嘅恶行、恶事。一日到黑遇到人就是是是非非，做极重的罪业，他不知道。人家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听都不听。亦有些同修跟我说，法师，有什么人做你谣言？他听人家造谣，还去录音，将那些录音带录下来送给我，我从来不听。那些文章从来不看，我都将它抌入垃圾桶里处理。为什么？我愿意保持一个最佳的印象。所以心目中人人都是好人，人人都是善人，人人对我都有恩德。他就算有一些毁谤、闲言闲语，那是他误会，或者是他听信人的谣言，不是他的本意，何必挂在心里？何必令自己清净心里头染上一个污点？外面来的问题，你接不接受？不接受，你永远保持清净心。你接受才会被污染，你不接受绝对不会被污染。我们何必做这种事情？人要懂得一个大原则，以人为善。佛经上讲得更清楚、更透彻，一切众生都是我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。既然是过去父母，我们要用孝敬心来对待，孝顺心；既然是未来诸佛，我们要以恭敬心对待。那不是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吗？以孝顺恭敬对待一切众生，成就自己的善业，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我们这样才是真正学佛，这样才是真正回答。同自己厉害的一概不理，同众生有厉害的害冇咩大害，亦唔使理佢。如果有大损害， 就要用智慧来处理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有人呃我哋，我遇过。以前道安法师遇到就太多了。咩事？呃钱？道安法师时时俾人呃。佢系个好醒目嘅人，佢唔系唔知道。唔知道咁就懵啦，佢知道人哋呃佢，俾唔俾佢？仲系俾佢，咁先叻啊！知道你嚟呃我，我仲俾你，呢个系度众生嘅方法。呃耐咗之后，佢如果边一日知道，原来老和尚每次都知道。佢就生惭愧心，就回头啦。老和尚唔系懵嘅，我哋遇到呢种事情，如果冇道安法师嗰种智慧度量，亦有个方法查证，去查下系咪事实。如果佢事实上需要，佢用嘅系唔正当嘅手段，我哋仲系要帮助佢。如果佢将嗰啲钱呃去吃喝玩乐，做啲唔正当嘅事，我哋就唔俾佢。呢个亦系个处理方法。人念念之中，要向善处去想。念念念人嘅长处，每个人都有优点，都有长处。亦都有缺点，亦都有过失。所谓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要用人之过，赞叹人哋嘅长处，培养自己嘅道心。真正有道心，绝对冇灾难。绝对有佛菩萨护念，绝对有护法神保佑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我哋遇到善人，我哋都会尽力去保护佢，去维护佢。善同善相应。你唔善嘅心，唔善嘅行，诸佛菩萨善神远离啦，妖魔鬼怪围绕你。呢啲感应篇里面讲得好多，讲得好详细。你会时时遇到灾难，你会时时遇到唔如意嘅事。好，我哋就散会。